那个认识好的人一看， 大家都一样， 都有这样的价值。可自己拿这个宝石呢， 这是玻璃球啊， 认为什么呢？一文不值。 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自己有无上菩提呀、就把了无上菩提这个钻石当做个玻璃球，没有看中，一文不值啊。但是那个行家看起来呢，那真一点都不假。佛眼睛里面看到众生都是佛，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自己决定不会以为，哎呀，我是佛。你要以为我是佛，你还不是佛。为什么呢？佛心清净，佛心里头不生二念，我生了一个佛，那就糟了。佛心里头没佛，清净心中没佛。六祖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啊。哪里有佛呢？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个境界上的问题，是要悟入。那么我们这个悟入顶大的障碍的时候，就是在分别。分别就是第六识，我们用第六识。我们有执着，执着是第七识。落在意识里面，意识缠缚了无上菩提，虽有无上菩提，不得受用。佛眼睛里看到，没错，一切众生个个都本来具足无上菩提。在佛没有增加一点，纵然坐在阿鼻地狱也没有缺少一点，本具的呀，本是的呀。所以修行叫我们断识成智，一切法理都不用分别心了，就叫妙观察智。一切法里的都不执着了，就叫平等性质。六七十一转过来了，阿赖耶识就变成大圆镜智，前五十就变成尘所作智。大师给前五古地上转，真正修用功夫的就是转第六第七。怎么个转法呢？一切法里头寥寥分明而不分别，一切受用而无执着，心开意解了，这样才能转识成智。分别执着决定是障碍。我们无量界以来就吃了这个大亏，现在要再继续吃亏下去，那就不得了了。故要记住，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确实如此。那么这是说到无上菩提。大乘的学人我们也可以说学佛的人，特别是指学大乘的人，学一乘的人，无非就是证得这个本有的无上菩提而已。证实他，证明他下面讲明镜真心，这个镜明真心。什么叫镜？我们拿六祖记子里头一句话，本来无一物就镜啊，有了一物就不镜了，本来无一物。各位要记住，本来无一物，你现在想对一点名对一点利就完了。 为什么？ 你就有一无了。 一无还不够，还要多多益善， 那不糟了糕吗？ 啊，所以真正出家修道之人，这个出家我并不是讲出形式之家，出家莲池大师讲在家出家。什么叫在家出家呢？身在家，心出家，这是真正的出家。出家，家是什么？家是枷锁啊。你在家，你对于这个家不放在心，没有得失这一面，就出了家。如果这个家我得来的欢喜，丢掉的心痛，你没有出家，你是一个在家人啊。我这个家了，一把火烧掉了，若无其事，好像不是自己的，心真出家了。出家是没有世间得失之心，不但世间得失没有，除世间的得失也没有啊。为什么呢？尽了，本来无一物，哪里有得？本来无一物，哪里有失？所以得失啊，就跟前面讲，有是有非呀。一真里头既然无是无非，一真里头哪有得失呢？所以得是缘聚，没有欢喜心。时是年三，也没有懊悔心。缘聚是假的，依他起心是假的，不是真。年三还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你要把这个假象看宽了，就叫真的。什么叫真的？那假象认清楚了，就是真的嘛。那就叫真相了，就叫诸法实相了。所以诸法实相，你说真说假都说不上。为什么？你说真说假，就跟前面佛祖文殊菩萨举的那个例子一样的。我们眼前这个相，你说是真是假，真假都说不得。离开了真假，眼前的相是一真呐。既然一真里面，怎么能说真，能说假的？如何能说是，能说非？迷了的人才有是非，才有真假，才有得失。悟了的人没有。所以悟了的人心是清净的，决定没有染污，这是净的意思。下面一个缘，缘就是圆圆满满，没有一丝毫的欠缺。这就是不但离体上圆满，现象上也圆满，作用也圆满，再者就是说享受也圆满啊。那么诸位先生，现在想想，你们享受圆满不圆满？享受不圆满。为什么不圆满呢？没如一真呢。你要入了一真呢，你享受是圆满，决定是圆满，跟十方诸佛同一下手啊，不会说佛享受比你多一分，没那个道理啊。这要是佛法里能够证得大圆满，世法也不例外。读过古书的人，《论语》里边就有啊。你看孔老夫子赞叹颜回，颜回的享受圆满的， 我们看起来那太欠缺了，一单是一条银，他过的什么生活啊？我们凡夫眼睛里面看到不圆满，而他自己享受的是圆满的，他发喜充满。一点都没有欠缺，丰衣足食，快乐无比呀！也会如此，都要记住。佛在世当年出家人也是如此，三衣一钵，跟轮回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啊！你原回是用竹篓子盛饭吃，我们用的钵是用瓦钵，可以说就这么一点不同而已。除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不相同？过的是大圆满的生活。为什么呢？人家过的是真的生活，是一真法界的生活，圆满。我们凡夫之所以不圆满，是不是？是过的虚妄的生活。虚妄那是无穷的。虚妄都离不了一真呐、一真的境界连神仙都比不上。用我们世间人总是想到神仙好啊，神仙比不上一真啊，神仙还是堕在妄境里面。这是我给诸位指出一个念的意思，只要明悟这个境界，先前就大圆满，无需要密宗里的去修大圆满啊。现在我看那个修密的大圆满未必真能得到大圆满不如这个境界是得不到大圆满这大圆满性开意界得真自在把上面的意思通通归纳起来就无而言之就叫做净念真心这是说本来是一个真体的意思原本是一真原本是一真到现在没有变更再过个无量劫之后给诸位说也不会变更这变更就不叫真的佛法里面这个真假都要记住它的标准就是不变的是真的会变的就是假的我们换一换永远不变这就说明了我们一切众生的真心永远是平等的平等是不会变的永远是清净的清净不会变的永远是慈悲的慈悲不会变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平等也没有了清净也没有了慈悲也没有了呢这就底下讲妄为色空是不是我们这个清净平等就没有了有有你们自己不晓得不知道不晓得自己的心跟十方诸佛的心是一不是二这就是刚才我比喻啊把那个金刚钻扔都不离修不知道它的珍贵不晓得它是个宝 啊， 自己贫穷潦倒，衣食不全，身上带着无价的珍宝，还在那里要饭，冤枉不冤枉呢？他六道凡夫就是干这个事情。那么底下这个妄为色空见于文间，就是唯识里面讲的三明殿啊，由于最初一念不觉，二起无明，这就是妄为啊。什么叫不觉呢？这个什么叫不觉，也就是什么叫无明，无明从什么时候起来的，无明怎么起来的，什么原因起来的，你要认真地问这些话，那就跟问文殊菩萨一样，你是文殊还是非是文殊啊，就跟这个意思一样。无明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假的怎么呢？没有自体。所以是一念不觉啊。一念何以不觉的？那论文后头讲得好，这现在还没念到。我在这里给诸位说破。说破实在讲是很不利的啊，故人心地慈悲，不说破。不说破是什么？要你自己去开悟，因为你悟得了是你自己的境界有受用，给你说破了把你这个悟门堵死了。为什么？你没悟出了，所以说出来给诸位讲很残忍。那个不说出来是确定老师卖关子不肯给我们讲啊，问谁我们就憋个二十年三十年，自己悟出来了去问他，老师点点头，不错，就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早不讲呢？何必要憋二三十年呢？诸位晓得，那二三十年功夫你入了境界，确实你自己到达了境界，没有悟这个境界，老师给你说破的时候，怕你二三十年都入不了这个境界。啊，可是诸位是善根深厚，读经听经，一定能悟出，自己能开悟。我那个时候刚刚受戒不久的时候，我住在大西祥云寺，在大西关帝庙讲经。我有一个同参啊，明严法师，他很久就往生了。那个时候他在大西住在一个榻里面，很用功，东华大藏经第一集啊，那时候刚刚出来，他请了一部，从头到尾啊细细读过一遍啊，到这个祥云寺来找我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赞叹到五体投地，没话说，不错啊，是很好啊。最后的说了一句话，只有一点佛没讲清楚，很遗憾。是哪一点呢？是无明怎么会有的，什么时候有的，佛没说清楚。啊，大藏经从头到尾都看完了啊，这个道理佛没说清楚啊。实在就不是说这个道理，佛的步步经里面都说清楚了， 只是自己粗心大意，没看得出来而已啊。 你要看出来，一定就有误处了。为什么看不出来呢？这也是平素我教诸位诵经的原则，你用分别心执着心就看不出来，当面错过。我教大家读经，经我讲的，为什么呢？叫你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啊，恭恭敬敬的从头念到尾，字字分明啊，心里面一念不生。你用这个方法去读经的时候，这个道理才能看破，才能看得出来。佛慈悲自己，不但是一成了义经典里面把这个道理点出来给我们，就是阿含经都不例外，真是慈悲道的基础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所看到的是啊，这个法华玄义也谈到啊，佛说法平等平等，不开悟的人，业障深重的人，佛也是这么说。可见的佛法是平等无畏呀。所谓三乘、二乘、五乘，那是众生的根性上分的，绝不是在佛说法上分。所以到你明悟之后啊，你才晓得无有说法，无法不语。哪有不说清楚的？哪有会漏掉一法的呢？没有，一法都没有漏失。楞严里面，我给诸位透一消息，今后呢所说的知见列知是无明本，这是经文。那么无明从哪来的？知见列知，知见是什么呢？是见心。我们就这一段经文来讲，见心，见心，你看见一切物见得清清楚楚，见心见了是真见了。略知是什么？哎呀，某人张三，某李四啊，这是讲台，那是蜡烛，这叫略知。这就是无明的来源，这就是无明的生起处。可见的，你在一切法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只有知见，没有劣知。你是无上菩提啊，净言真心啊，你在一切法里就是身心，这就叫修明。那也就是他不起这些念头能办事吗？能办事。怎么能办事呢？随众生起。你问我这什么啊？这是扇子。不是我心里头执着一个扇子，也不是我分别一个扇子，你们大家叫它扇子。这就是楞严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自己心地清净，一念不生啊，你们说什么我就跟你们说什么，一样办事。这个办事就是前无始的成所作体。这是我把定时成智明心见性的方法给诸位用最浅显的一句给诸位说道破。只要诸位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这样用心，不怕不见性，不怕不证得一心。这样才断烦恼啊。众生心分别，我心清净，众生有烦恼，我无烦恼啊。我无烦恼，看众生也无烦恼啊。所以说自心清净了，众生心也清净啊。那个众生烦恼传染不到我的时候，众生就清净啊。 传染到自己了，自己不清净，外境也不清净。所以自己心清净，外境是清净的。所以才说自己成佛了，外境就是佛。诸位无动身，这个就是这个大道理明白通达了，用其功非常得力啊！要求无上菩提净圆真心，不但不满，但一分可以证得，而且还要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证得。难在哪里呢？难在你呀，这个道理不通，你不相信，你不肯的不难在这里。道理通达肯照做，那弥陀经里面讲，若一日到若七日啊，七天都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啊。那个七天是令一心不乱，令一心不乱是什么地位？令人叫初住菩萨，初住以上的，第一心不乱。远远的超过了摩罗汉跟辟支佛，超过了群教菩萨。七天能办到，楞严经里面说的更妙啊，我们也没有做到，在后面是谢即菩提一个字。谢是什么？分别心、执着心，谢了，谢了，谢了就是无上菩提啊，就是净圆真心啊，一个字的法门啊。讲到用功夫一个字，哪有那么多啰嗦事情啊？谢就是放下，放下就是放不下，就得妄为之中，妄为里头再妄为，这就麻烦了啊！那这就是无明不觉生三心，境界为缘长六处啊。我们今天呢，时间已经超过一点了啊，我们讲的是晚了几分钟，也正好时间补出来。这个后头两句啊，我们留到下一次再给诸位细讲啊。实在讲这两句妄为色空介于见闻呢，就是一部《般若经》的论啊，就是讲这个东西啊，怎么样从真起妄啊。但是诸位晓得，妄即是真，正妄不二，这才是有是真实法。我们现在最困难的，妄不是真，真不是妄，苦就苦在这个地方，所以不能入境界。